孽亲，连心万里挂肚牵肠啊，我还也大别悲。爹地母独守空闺，当婴儿俺每夜常想到月落西方，自对天涯我愿翩翩，秋风不到红叶飞扬似折灯，断肠的金矿将如何是了，可怜那苦命的郎君何日还乡啊，才能够风情狂，家人胆似金石心似铁，他哪管登山涉水路途长，不群金钗寒角连雁，风吹雨淋但也斜阳，独寻佛主心一定，亲送寒衣到边疆，关键些落叶霜零风战冷，江帆渔火焰成行，茫茫天地复何处，他是好好乾坤自奔忙，叹家人寸步儿难移，脚枕儿痛柳腰儿焦酸，奔头儿张行李雨伞沉又重，力气单薄是勉强，泪珠儿红洒西风，公子苦苍天哪，何日里才能见夫君泛凄凉啊，万万一同就换故乡啊。冷冷寒烟过孟姜，这是何处的钟声不住的响，大概前边那游村庄，我顺着声音 寻一个去处，树林阴阴透着灯光，这家人走进林中，擦干眼泪，原来是个小庙儿，上供着龙王。我就在供桌前边安宿一夜，可怜我一片前心为不让。我掸了掸尘土，行李放下，斜卧在供桌前边，哪管地冰凉，这家人眼望着月光啊，飘飘地来说嫦娥呀，您怎不可怜我孙子的苦梦将，我那有灵爹娘能不能给那女一个梦，送寒衣，折一折我的丈夫在外受风霜，家人身倦，方和眼一片迷离，入了梦乡。来了见一个人影儿，面前站一股蓝绿，面带着坦伤走上近前，忙叹气，气呀，莫非你不认识我范启良？你本是万里同光来寻我，不知好粉身碎骨报答了娇娘。梦里的家人说，夫来已，悲喜交集满江郎，走上前来说君万福，梦惊醒秋梦在外，月影横窗，哪有个坐起来，定了一定，见满天的秋星，遍地的寒霜。我最想方才做了这个梦，好叫我一信，大不祥。莫非说我的丈夫他真有山高水远，因此上神魂颠倒，噩梦一场，做梦全都是心痛啊，想思念的心切，没有准章。天已带亮，处处暖日，地也经湿，花花寒霜，不听得乌鸦乱叫那松梢上，飞鸟黄莺回到旁。家人站起来把龙王拜，蹲身慢慢背起行囊，满伤心，小姐我方知，情不知。

跟我来来了，这是四位。嗯，给这蓄水啊，这是囊定，这是天管啊。薄凉糖瓜子烟卷嘞，面包点心，看包嘞，看包嘞，当天的戏单。 杨花婶，我在这儿呢。嗨，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。 哦，说半天了，您到底是干嘛的？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。 谁呀？你说谁这是？谁呀？ 季童和大鹏啊。 我倒霉，我就到你们俩人身上啊！ 别挨骂了。 好，听众朋友，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，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，我是您的朋友大鹏。下边呢，我们继续啊，和您一起分享精彩的曲艺唱段。节目的第二时段呢，咱们换上一个曲艺形式，来欣赏一段单弦作品。要为您请上的呢，是天津的单弦名家张国英。今天他将为我们带来的呢，是一段《红楼梦》中的故事——抄检大观园。 还婆子们突然袭击，把大观园搜查。不是捡着个春囊袋吗？他就是惹祸的根呀。邢夫人派遣那王善保家，把此物送交给王夫人他。人直气得浑身颤抖，怒气勃发。大观园出现这肮脏之物，有点我们失礼人家。是传扬出去，岂不把贾府的门风糟蹋？奴仆们定有些苟且之事，今夜晚命凤姐带着人到园中。王熙凤奉了婆母之命，立即招来了十几名心腹的婆子丫鬟，